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路口，一个人一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 Fashion Vogue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17:06，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准时收听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珊。在这个周日呢，稍微是有一点热，但是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给大家一丝清凉，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夏日海边大狂欢。有人说夏天为什么要去海边呢？很多人喜欢反季节旅游，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你会选择去海边度假，或者是去冲浪，再可能是去潜水，但是夏天会不会太热了？其实这是你对海边不太了解，不同的海边可以玩的地方也不一样，玩的项目也不一样，所以呢更多精彩尽在今天的潮流梦工厂玩转市集。今天呢，既然调到夏日狂欢的话题，又是海边的话题，我们一定会请来比较专业的达人加入到我们节目，一起聊夏日狂欢的话题。所以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两位美女嘉宾。首先这一位呢是来自于菲律宾旅游局的刘佳，欢迎刘佳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Hello， 珊珊。 你怎么这么紧张？你可以对着麦克风更近一点。哎，再跟大家打个招呼，亲切一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旅游局的刘佳，那大家可以叫我 Vivian。 你是不是觉得满直播间都是机位，不知道看哪好？ 对，可以给我一个机位，到底看哪里？ 到处都是你。另外坐在他身边的这位就不得了了，是潜水达人。你说有的时候吧，觉得运动细胞特别丰富的人，他不一定说多好看，但是今天就是集美貌、智慧和技术于一身。就有请我们的潜水达人莉莉，有请。 哎哈喽，大家好，然后我是潜水达人莉莉。 我夸的太多了是吧？ 对，然后也谢谢苗三请我们来做客这个节目。 主要是莉莉有很多丰富的潜水知识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菲律宾这个地方实在是一个特别适合一年四季都去。 是的， 而且呢像柬埔寨啊，泰国的雨季和非雨季很明显的分割，而且是那种一下雨就停不下来那种。但是菲律宾在这方面其实更相对舒适一点点，对于游客来说出行没有会遭遇那么大天气原因，就说我出不去动不了，没有这样的时候吧。 哦，菲律宾它是这个有两个明显的季节，一个是我们说的干季，一个是湿季。那干季就是那个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这个5月份，那雨季就是6月到10月。但是因为千岛之国它有7000多个岛屿，所以每个岛它还有不太一样的这个天气的变化，所以 不那么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 嗯，所以就算下雨了也有的玩，是不是？ 对对 对。 所以说特别多选择，而且呢海边的玩法也不同，所以尽在今天的夏日海边大狂欢。好，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想跟着我们一块到菲律宾去旅游去看一看的话，希望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直播间，您点进来就看到我们了，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美女嘉宾，还可以欣赏到我们今天特别多的美图。另外关注我们公众号的好处还是有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6月26号就是我们的台庆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日子，在这当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的砸金蛋的活动，因为金蛋里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券的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而且特别要值得一提的就是一等奖是什么呢？一等奖就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日自由行产品，所以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非常豪华，等着你来参加。另外呢，在我们台庆一周年的活动期间呢，我们不光是有线上的砸金蛋活动，6月26号当天还有线下的活动，邀请听众朋友您加入到我们的活动，和我们面对面，比如说上午就您可以参与到和我们美女主持人一起加入到做蛋糕的环节，可以到时候打造属于您的独家蛋糕。另外呢，在晚上还有观影活动，我们带您看电影，而且还是 VIP 舒适厅，让您跟平时基本上您买票可能也到不了这个厅里面去享受电影，所以在这一次我们青年广播送上的全部是大礼呢。同样这个期间呢，世界杯期间很多球迷就说有没有福利是给我们的，当然人家说呀，这个看球和吃小龙虾喝啤酒是绝配，所以我们就带着大家看球说球，同时还和我们一块儿吃小龙虾，炎炎夏日足球和小龙虾是绝配，所以6月14号到7月15号期间，您只要搜索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每天我们的节目互动，比如像今天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就有机会被我们抽取得到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关于这个小龙虾，我们有图有真相，现在看的这张图片，大家中间有24小时不打烊的这个字样，而且呢其中体现的都是爆款的字样，所以就能看出来很多的朋友都是喜欢小龙虾的，而且我们这个图片上显示1.5块一只起，价格也是比较实惠，所以呢如果说您想省点钱1.5都不想花，那您就只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砸金蛋活动，还有这个球迷互动，参与互动，我们到时候有可能会抽取到您。好了，节目一开始呢说的都是好消息，那下面呢咱们一块儿呢进入到我们今天潮流梦工厂的常规第一个板块，潮流风向标。提到这个潮流风向标，跟您盘点一下最近这一周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正好今天两位嘉宾也做客我们的节目，可能我去采访的时候你们都没关注，所以咱们就一块儿聊了解了解，可能下次你出行的时候，无论是在吃好吃的方向还是去游览的方向，都可以找到一些不错的选择。潮流风向标首先带来的第一条新闻也是带视频的哦，就是我们之前采访过这个很多酒店的大厨，其中旅舍的厨师长李东大哥最近就去南下了，我们前天去找他说，哎，这个找李东大厨给我们做个菜吧，人家说又大厨不在，只能二厨给您做，然后最近他回来了，我就前两天碰到他，我说你去哪儿了，他说去了趟顺德，而去顺德的原因是他们决定现在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去一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食，春天他们就去江南探了探春，你看看人厨师现在的生活特别让我羡慕 了， 是不是 做菜也能做得这么浪漫， 对吧，就是他可以到各地方采风，画画的朋友可以采风，厨师长现在也可以采风，带回当地的食材甚至是做法，比如说夏天来了，他们说夏日炎炎，我们就去了顺德，我们知道顺德是广东里面，就广东就很好吃了， 对， 顺德又是广东当中很多美食的发源地， 对， 哎呀 顺丰就是的总店就在顺德。 对，哎，你看上去这个身条不像对吃什么感兴趣， 不是不像是吃货对吧？ 对，其实是对吗？ 对，其实还是对美食非常的垂涎。 就又到饭点了，一到这个时间，经常听众朋友就反映说，不但就是我们馋他，咱们还自己馋自己。 就是， 然后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视频，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采访到了厨师长李东，他最近就回到北京了，给大家介绍他最近带来的新菜品，就是他有一种新鲜的做法，从顺德是怎么把这个鱼生做得好。 哇、 啊！以前会说鱼生是好像刺身是日本菜里的特色，那这次说其实顺德有独特的吃法，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来看看李东大厨的采访。 首先说啊，这个顺德的鱼生最好是选择顺德当地来做，这个不否认的。可是呢，如果要真是选择顺德当地人做呢，那我们餐厅里备点药是这样的，它是30%的咸水，70%都淡 水， 它是草鱼，是有可能是入海口，江河入海口，有海咸味的嘛，有江味淡水的嘛，那点儿。他说淡水鱼毕竟不太安全，然后它细菌啊、寄生物比较多，所以我们选择的呢是日本的鲷鱼，不能说日本鲷鱼了，就是日式料理的里面鲷鱼。那这个 示范一下这鱼怎么来，我们先夹一些鱼生，鱼生其实要多夹一点，那我们分量刚刚好，大家就眼睛就看我了，多夹一点啊，太少了吃不出那个味道了， 还要多夹一点。 就是如果只有几片的话，其实它是吃不出那种口感。 够了，太多了，你还有其他料。 那刚刚讲的一。 我们刚才看了一小段采访视频啊，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菜，其实李大厨带回来的是鱼生，然后他当时还说要把这个鱼生的那个配料啊，有姜片、蒜片，还有九制陈皮。 哇哦，陈皮， 对吧？ 味道加进去会很特别， 是吧？ 对，因为我对其实做菜还蛮感兴趣的。 真的， 真的， 我特别喜欢吃陈皮。以前去广东是为了喝凉茶配陈皮。 OK。 然后呢，这个陈皮现在北京不像小时候那么多见了，以前老能见着这个小卖店里卖九制陈皮的， 对对对， 现在就不 多见，特别开胃。特别 你离得那么远，是跟谁说？啊， 没事，我是说，放到一种药疗里面。 药疗是什么？ 这种药， 就是 呢，很开胃啊。 对，其实它开胃还蛮好的。 对，又开胃，然后它去湿气， 对， 然后对身体也好。 是， 对，所以其实这是广东人很讲究，就是食疗、药疗， 对对对， 就这样。 是， 然后把这个药入菜也是比较好的做法。 是，其实好像是我觉得北方人不是很喜欢用药入菜。感觉南方人会更 不是不喜欢，是我觉得广东人更讲究一些。 OK， 就咱们可能不是那么懂， 对， 是不是？我是觉得，反正在我印象里，广东人是很讲究在做饭方面。然后 因为他们说广东特别湿热， 对， 所以如果不吃这些呢，可能你身体根本就受不了。 嗯。 就是太湿热了，然后会生病什么的。 但是其实啊，就是不是说广东所有的虽然都很好，我们去当地吃都很好，但并不是所有的菜都适合带回北京来吃的， 哦， 对不对？ 对。 比如说汤，我们以前说煲汤这个话题， 对， 很多人就买一些汤料回北京熬，但其实不是所有汤料都适合北方的。 是， 广东只有一种汤料叫清补凉， 哦， 比较温性。 对，我有吃过， 对吧？ 清补凉在海南很多， 是吧？那个汤料其实比较温和，然后去湿气，然后呢也比较适合北方，没有，下药量没有那么狠。 哦，吃多了会不会晕倒？ 哦，那不怕。哦，天哪！哦，你这个身条可能会，我觉得多喝一点是不是去湿气，我还可以瘦一点。 对对对。 然后刚才呢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李东大厨最近去广东顺德寻味顺德，然后我去吃了个饭，自己还把菜单带回来。 哇， 还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希望有机会大家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吧，啊，体会当地，不要老就带着自己，比如说带桶方便面去欧洲这样事儿， 对， 大家尽量少做啊。 还带老干妈游遍全世界。 对，如果说您真的是住一年半载不适应，我能理解，但短时间玩，哪怕就是 胃口不是特别适合自己，但尝试一下嘛。 对， 因为是难得的， 是真的。 包括东南亚好吃东西特别的多。 对， 我们其实对泰餐更熟悉，但今天一会儿等刘佳给我们盘点一下菲律宾的美食。 OK OK， 没问题。 我先解释一下，虽然我每次去菲律宾，以至于去其他国家旅行就是的时候呢，我会带刚才丽丽说的老干妈，但是我也不管当地的美食是什么样子的，不管好吃能不能接受，我都会去尝试一下。To be local， 说中文。 OK OK， 从 OK 就开始变中文， 本土的 对对对 食物食品 一定要叫，因为有时候第一时间反应不出来， 尝试自己假装成为一个当地人。去感受当地的文化。 对对对对， 文化包括美食。 对，因为我真的我是非常就是非常推崇这样的一种玩法哈，就是旅行当中其实美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当地的美食说实话哈，就是就像中国人经常会很自豪的说我有中国味，然后出国什么什么都不适应，其实他没有想过说这是一种体验。我觉得人生最难得的就是各种体验，其中包括美食。对，哪怕你不喜欢吃，可是其实你回国真的吃不到。所以我觉得不管它好吃不好吃，你要去试了你才知道好不好。 对，要试一试，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嘛。希望大家在旅行路上都发现各自的惊喜。那下面呢，我们再看一看有什么地方值得玩。因为要跟大家说，就是从7月12号开始有一个新的地标就亮相了，到时候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欧洲奥地利旅游的时候，到时候就可以看一看了。因为有一个比较新的地标，它就是很多男同学可能会比较感兴趣，007的元素啊，James邦德全新电影装置艺术馆，7月12号将会在奥地利的奥斯山谷的索尔登，这个地方正式与公众见面，而且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盖茨拉西峰的峰顶与大家见面，所以呢在这个峰顶上，你看一览众山小啊，又可以感受到007。为什么007装置艺术馆会在这里落成的原因啊，是因为就是曾经幽灵党的取景地就是在索尔登的，而且其中有很多的场景是在这儿拍摄的，所以他们也是觉得再次影迷朋友来到这儿的时候会首先感受到就是007的那种感觉。然后从开篇的片头开始，我记得我在现场听了一个片花，他们就是第一句话就 This James Bond， 然后呢就是出现了那个山峰的雪景， 哇塞， 特别的美。所以呢、 啊、 他们建在这个位置也是为了方便很多登山者或者是滑雪的人。 哦哦，对对对， 因为旁边都可以滑雪。 OK， 据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他们说喜欢登山和滑雪的朋友，因为那个登山票里面或者是滑雪票里是含缆车的，对吗？ 哦，对对， 所以呢很多人会到山顶上去喝杯咖啡或吃一个汉堡、休息的时候， 对对， 顺便可以上山顶去逛这个。 哇，所以他那个是设在山顶的， 山顶上， 然后是在里面可以体验各种。 对，里面首先啊，它里面没有空调设备 啊， 所以你看山顶会有点冷，所以这也是对于很多滑雪的人来说，穿的首先就比较厚， 对， 又有防风啊或防水的衣服。 对， 然后呢你进去也不用脱，因为里面就是跟外面温度一样。 OK， 然后里面基本很黑，因为它有一个很神秘的状态。而且在这个幽灵党其中很多的道具都出现在这个装置艺术馆里面，所以你进去的感觉好像就像自己变成一天的 James Bond 一样，回到自己的大本营。而且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些比如说技术体现在不同的房间里面。 哦， 我们当时是在官网上看了看一个宣传片，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呢就是对于喜欢007的朋友还有007的影迷、James Bond迷们，如果有机会到奥地利滑雪或登山的时候，顺便到这个山顶上去感受一下007的魅力。当然了，奥斯山谷的旅游推荐人昨天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给我们自己介绍了一下，那下面呢我们听听他怎么说。哎呦， 我是奥地利奥斯山谷中国地区推广代表 Victor，很高兴呢今天呢能有机会在这里呢跟大家推荐一个奥地利奥斯山谷的最新的一个旅游去处。在下个月7月12号，在3048米的雪山之巅将新开业呢一个007的电影主题馆。这个主题馆呢是由索尔登的缆车公司、007的版权方益阳家族和好莱坞的美高梅影业公司共同投资新建的。那么这也是呢一个非常奇妙的去处。在这地方呢大家可以体验到不仅仅是2015年我们最新一版的幽灵党电影的拍摄地，同时可以了解到呢全部的24集詹姆斯邦德007电影的一些幕后的故事。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现在看到的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在这地方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幽灵党电影的拍摄地。我们现在呢在这边做了一个1300平米的一个展馆，会呢长期的展出呢这样的有关007的所有的电影的有关的元素。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呢能够有机会来到蒂洛尔州，来到奥地利的奥斯山谷。我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有机会上到3048米的阿尔卑斯山雪山之巅，能够呢体验到一个不一样的奇妙的007的世界。谢谢大家。 听到了吗？3048米高峰哦， 哇塞， 又可以就从窗外就是看美景， 对， 然后呢里面是詹姆斯的邦德的装置艺术，我觉得很有意思。反正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重点肯定是在这部电影上了，但是同时也包含了其他24部影片。所以007 Elements 的概念是由这个当时创意总监尼尔卡洛携手设计师团队设计开发的，而且其中是高度仿真，互动性很强，希望让游客了解到这个007整个故事的脉络。那在刚才提到这个大名鼎鼎的尼尔卡洛，他又是谁呢？他曾经就负责007大战皇家赌场，还有007大破量子危机，还有007大破天幕杀机，还有幽灵党这几部影片的工作。所以他当时说他的目标是让007元素用超现代激发情感，然后呢促进参与的方法讲述007电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大家呢去感受一下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然后在一条隧道旁外观独特的建筑物，然后和周围的环境还可以融为一体，拥抱迪洛尔山谷的无限风光，感受前沿技术与现代建筑的完美结合。好，跟大家说了两个好去处，一个是好吃的，另外一个是好玩的。下面跟大家盘点一下就是周边有什么好去处可以说，所以两位嘉宾如果不知道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脑补一下。铁路运暑运要来了 暑运 暑运，所以呢7月1号就要正式拉开帷幕，到8月31号结束，共计时62天。暑运期间呢，北京西站整体客流将会保持高位的运行，客流呢将会分成以学生流和旅游流为主，同时还包含部分商务流和周末探亲流，所以旅游目的地主要集中在西安、兰州、拉萨、成都、张家界等传统旅游城市，所以打算出行到这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小心了啊，要提前订票，而且呢，如果出行的时候可能会人流量比较大，带好随身的物品。好，时间不多，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吃喝玩乐的好消息吧。顺义啤酒节啊，到时候开幕，6月29号就会正式拉开大幕了。啤酒节期间呢，将会开设2条便民公交专线，与地铁15号线凤博站无缝对接。此外呢，主办方还准备了价值共计120万的电子代驾券包，所以呢，市民游客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门票领取。还是这句话，喝酒了就千万不要开车。另外，第27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6月29号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正式拉开帷幕的位置是在顺义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这一次主打的是啤酒家的模式，所以这个家肯定就包含了美食的部分，所以希望大家这一次感受到生态旅游加文化休闲的独特旅游方式。最近跟大家说个趣闻，最后说一下，英国某网站最近评选出了全球最具性价比的20个机场休息室，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的加勒比加扎勒休息室荣膺榜首。这个迪拜加扎勒休息室夺冠的原因在于低廉的花费、华丽的内饰和高效的设施，乘客支付21.45英镑，约合183元人民币，就可以享受饮料、食物、无线网和报纸了。所以听上去比较诱人，但是您说这个感觉价格没觉得怎么样，但是您没对比后面的大概的价格都比它高，但是性价比比起来确实享用的东西要更丰富一些，所以到时候您要是在那儿转机也不要错过，享受一下这个休息室。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潮流梦工厂第一时段的风向标，我是苗山，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海边夏日大狂欢。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北京时间的17:33，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您聊一聊夏日海边大狂欢的话题。刚才的视频有点卡顿，但是呢我们技术人员会在紧急的调试一下，所以呢之后如果您想看到我们丰富的图片和视频资料，欢迎您寻找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之后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视频内容。同时呢跟您说这个夏日狂欢话题的，我们有专业的美女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今天首先为大家有请到的是菲律宾旅游局刘佳。刘佳跟听众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佳。 好，然后坐在身边这位美女是潜水达人 Lily。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y。 你看人家这么美，怎么像是喜欢从事一种体育运动的人？ 对，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说：“哎，你真的潜水吗？” 对吧？看上去不像。 对， 你知道，因为喜欢运动的女孩吧，首先我们会把她的要求定在可能皮肤黝黑。 对，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还是那么白。 对， 然后我就。最后我给出的答案呢，大家都很恨我， 就是就天生的， 对 吧？对， 就是天生的。 而且啊，就是喜欢体育运动的人，时间长的时候，你想老在水下泡着， 对， 我觉得皮肤会没有那么好。结果刚才看了，你又颠覆我了， 哦、不好意思， 对吧？就是完全不一样。你看了刘佳，刘佳，你有没有成为潜水达人？在莉莉的带动下。 我现在还是这个菜鸟阶段， 对， 马上就要腾飞了， 马上练习。 对 对 对 对。 那其实提到这个我们今天嘉宾的 title 啊，就聊到了这个是菲律宾在海边旅游的时候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个潜水，因为菲律宾是潜水圣地， 对， 很多的潜店，很多适合去潜水的，也就是该怎么说，我还是外行，不要轻易描述了，海滩。海水、 哎、目的地 对，所以有很多选择，包括专业潜水的人啊，他在选择这个海域的时候，因为菲律宾这个国家虽然小，但是选择很多，对吧？ 是的， 就说这么说吧，你今天在这个岛潜水和那个岛感触和体验可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嗯，水下的生物不一样，所以要看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所以呢这个我们说这么丰富的潜水资源对于菲律宾旅游来说只是其中一项，那菲律宾到底就是有多少地方或有多少项目值得大家去探索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话题。所以刘佳首先就是概括性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菲律宾这个国家的旅游资源。 那菲律宾它是东南亚，我们说是离中国最近的东南亚国家、嗯、那离我们中国北京5个小时飞机、嗯嗯、 直飞吗？ 直飞首都马尼拉。 嗯， 那它被称为是千岛之国。之前的一项数据是说有7107座岛屿，那根据最新的这个数据，科学家的勘测啊，又有新增了1000多个岛屿。 哦、 那现在的岛屿数量是7641个。 哦， 对。那当然了，并不是这么多岛屿呢，并不是每个都有这个被开发过的，然后可以居住人的，有旅游资源的。那我们目前可能被大家知道的比较多的，像我们知道的马尼拉、宿雾、薄荷、巴拉望等等等等。 嗯、 对、 嗯，所以今天主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哪一条线路嘞？ 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原始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叫做巴拉望。 嗯， 那很多人听到巴拉望这个名字，可能比如那段曾经逝去的爱情， 哪一段？你的哪一段？ 有人说，就是大家在网上可以查到啦、 嗯， 说是那个谢霆锋当年向张柏芝求婚的地方是在巴拉望。 嗯， 那很多 谢霆锋，我觉得都应该又求了一次婚了。 所以那。虽然这个感情不在了，但是美丽的目的地还在。 不，我劝你下次 不要 提这段，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人家本来想在那儿就是去蜜月的，一听、哦、换个地儿吧。 那当然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国际大片也是在那边有拍过。 嗯， 很多那个知名杂志吧，把它评为什么？有世界最佳海滩、世界最佳岛屿。那因为巴拉望它比较原始美丽的自然生态，那曾经就屡获一系列的这样的名头。 嗯 嗯， 没啦。 那 我要听你的感触啊。 对，其实 对，其实我也有去那边，然后巴拉望其实是一个是菲律宾的一个省，对，然后这个省呢，它的首府是公主港，然后还有爱尼岛跟科隆岛，就是这么几个主要的城市组成，就在这三个城市的这个位置，就有点类似于北京、上海跟广州这么一个三角，对，大概位置是这样，算比较细长，然后巴拉望这个地方呢，其实在整个菲律宾的所有的这个岛屿里面，它算是比较原始的，因为那边就是开发的比较晚，所以现在还保留着比较丰富的这个就是海底的生物跟珊瑚礁，然后海水也非常漂亮，然后那边的就是这个风土人情也比较原始。那菲律宾人本身是这个天主教， 对的， 所以天主教呢，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就是对人非常的友好，所以我去到菲律宾的感触就是说那边的人文非常的 淳朴、 嗯、 对对对、嗯、就是他们很少对人 say no 啊、就是 说不啊、嗯、 对，他们很少说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就是去帮助别人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这是我能去那边感受到的人文。当然巴拉望这个地方更淳朴一些，那里的人总是面带微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那么开心， 就是他们幸福指数还挺高的哦， 非常高，对、嗯、而且就是特别有感触的就是那边有很多欧洲人过去，然后他们都去了之后都纷纷不走了，留下来了，可能在那边娶一个当地的这个菲律宾老婆，然后或者做一个小生意，然后就在那边就是度过自己的就是后半生这样子， 养老是吗？ 对，所以是非常棒的，而且菲律宾本身消费也比较低，所以、就是、 生活起来压力也不是很大， 是的，非常的毫无压力，跟北京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堂。 我刚才看到了几个视频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就是大体的一个宣传片，咱们反正点来看看吧。 好的， 反正我们今天准备了很丰富的视频资料，大家如果在现在现场的话，这个是不是啊？这是什么？ 这个是公主港的这巴拉望的一个宣传片。那我们可以先切那个整体的那个吗？ 整体的是哪个？是这个吗？ 就是五分多钟的菲律宾旅游的那个。 好，我先这一会儿再找一找。咱们先看看巴拉望吧。 Okay, 看上去很美的样子。哎，这是刚才那个你们介绍的这个地方对吗？ 对， 是比较传统民俗。那今天提到这个其实也是有个契机，因为这里又开航了，是不是？ 对， 以后就可以直接到达这个地方。 因为其实巴拉望中国人去的不太多的原因是这个交通还是有一点点困难，那正好有这样一个契机，那我们7月17号有一条新的这个航线由北京开往它的这个公主港，它的首府，那这样前往就是从北方来前往这个巴拉望这个目的地，相对来说就比较轻松了。 哦，所以就去了之后就更加方便了、嗯、 对的对的。 然后周围如果通常你建议大家会放几天的行程在这个地方，然后周围都有什么一起可以去玩或看的地方呢？ 今天呢就是主要想给大家来介绍几个岛啦，就是比如首先我们要说它的这个即将要开航的这个首府公主港，那接下来我们会去这个爱尼岛去看一看，那从爱尼岛再往北我们看看它的这个海上乌托邦，它的这个潜水圣地科隆。 嗯，好，反正我这儿有好多片儿，也不知道哪个是，咱们就挨个看一看吧。这个是吗？ 不是， 这个是哪里？ 这个就是公主港， 这是公主港吗？ 对，可以看一下这个巴拉望的这个首府，就是公主港。 哇，看上去挺棒的，很壮观。 对，其实 公主港号称是上帝居住的城市， 嗯， 然后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很少受到自然灾害，所以也称为巴拉望最干净的城市。 嗯， 当然了，它也比较原始，发展缓慢，可是呢，就是。嗯，却整洁度非常的高啊，因为这个市区内不允许乱丢垃圾，否则会被罚款，所以我们要去的这个我们的游客朋友也要注意到这一点了。 嗯，那好，我们今天这个路线是从哪一站开始嘞？ 我们就是先到它的这个开航的目的地， 嗯， 公主港。 公主港， 对。 好，我们现在我就找一下啊，公主港。公主港，你觉得公主港这个地方先给我描述一下吧，是个什么样？是个港口对吗？ 那，公主港这个名字是叫这个 Puerto Princesa， 它其实是由西班牙文来的了。那因为菲律宾它曾经有受过西班牙的殖民，所以它的语言里呢很多的这个名字是由西班牙文来命名的，那它的意思就是公主港了。 我看到有很多地下河的图片，是公主港的吗？ 对，地下河是公主港的一个算是我们说地标性的，然后去公主港你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地下河。 哦，为什么它是七大奇景？它就是美在哪里？ 因为它是就是全世界唯一一条这个可行驶的地下河，它有长达8.6公里，这个很奇，因为保留了非常原始的这个自然生态了。那由这个河一个洞口穿进去，那目前开发的可行驶的长度虽然只有2公里，但是进去的这个溶洞，然后会感觉的怎么样？有千奇百怪的这种。喀斯特地貌加这个就是有一只小船在里边穿越这种感觉。那稍后我们可以看一小段这个宣传，这个 我们先看看图片吧。我看到一些图片，大概是就是会有这种该怎么说，就是 tour 叫什么对吧，专门坐这个船的一趟行程。 专门有一天的就是一个 tour 是公主港，公主港的这地下河公园。 哦，然后呢，他会可能按时间吧，大家穿的救生衣，然后有向导在前面。 它是这个公主港，它的地下河公园是位于这个沙邦河，所以如果去的游客朋友们呢，需要比如如果是住在市中心了，那他需要先开车到他这个河口。那到达这个公主港的地下河的这个河口的之后，需要乘这个小船，大概需要行驶这个100米左右，然后穿越一片的这个红树林，就像我们图片看到的，然后缓慢的进入这个洞口。 嗯， 那进入洞口的同时呢，这边还要提到的是，这个游客是不允许这个带任何物品，也不允许吃东西。然后每个人会我们配备的一个专门的这个叫什么同声翻译的耳机 啊。okay, 对对 对 对， 导览， 对 导览， 对，就是语音那个导游， 应该不是同声翻译吧？ 不是同声，里面有几种语言。对， 对， 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他因为这个船工他的划水的力道啊，他的这个划水的速度，应该都是经过专门的培训的。因为我到了每一个地方，耳机里传来的这个解说的这个。叫什么解释？比如说，我们马上看到的是一个类似于教堂的这样的一个一块钟乳石。 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是怎么造成的，是有可以控制的开关。 啊，什么？ 亲爱的，语音导览啊，是有一个开关器，可以在船工这里，或者是带着你们的人。 它是全程就已经 全程， 对， 那个开关不是有的地方设置没必要非要摁一下那么复杂，有的时候它只是比如你停在那儿的时候，它可能挨着床帮会有一个什么一个机关，它是可以连接你的语音导览的，很多的旅行景点都有这样的。 对， 所以你是觉得他们很神奇，哎，每次到这儿都能听到，就这个地方的解释。 对呀，我觉得它的滑水的力道也刚刚好，因为告诉我们每个这个 tour 的进去到出来的时间是45分钟，然后它就控制到的每个力度，比如说我的同声机传来，我们现在到的这个洞是这幅画面是什么样子，然后它就已经到达这个地方了。 我要告诉你，有个遥控器，你是不是心里特别难过？然后就高大的形象彻底就是啪砸地上。这个技术上不难操作。 Okay, 那我们接着看图。 好，这个是划小船经过的地方，对吗？ 对，这个是坐了这个大的螃蟹船，然后到达这个公主港的外这个地下河的外沿的时候。 嗯， 对，我们先需要乘坐这样的一个螃蟹船。 为什么叫螃蟹船？ 因为你看它有，这是在菲律宾特有的一种船啊，一种海上的交通工具。 嗯， 那你看它的这个有两只这个大大翅膀，然后当地人是觉得它很像螃蟹的样子在趴在那里，因为这种构造是极为的这个安全。 嗯。这种地貌基本上都是就现在图片里显示的这一种，是不是？ 对对对。 里面就是这一趟行程就是在看各种各样的天然就是岩石吗？ 就是这种因为这个雨水冲刷然后形成的这个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有专业的人去已经勘探，把每个这个因为它的托儿里边会有每个不同片段的故事。 这个就是你之前发给我的一个这个地下河的视频啊、 这个是我去的时候我用手机来录的。 哦， 那可能宣传片上会有一些更后期更加工而成的，那我只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想看一看就穿越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跟着你的这个手机基本上也可以大概感受一下哈，地下河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有点像那个咱们的石花洞。我不知道你去不去，北京郊区有一个，也是可以看各种钟乳石形成的特别的地貌。 对， 你看你的表情就是进去菲律宾没去过，离太近的地儿总觉得有机会去，对吧？ 因为这种喀斯特地貌，我们说中国其实也有了，但是如果你穿越了这个地下河之后，就是真的感觉不一样， 对， 很震撼的。 好像国内的有一些这种地貌都是用走的。就是我还第一次看见有就是划船这么穿越的。 嗯，你看这个，哎呀，其实挺窄的哦。 对对对， 所以说只有真的这个船比较适合划进去。里面是不是越往里面越黑？ 就很黑了，然后只是油灯这个洞口的，对，那个船工他的头顶会有一个小的 头灯， 然后会恍惚间他会用那个灯去指示每块岩石有什么代表。 OK， 所以里面没有灯光的， 没有没有 安装， 而且里面就是因为这种地貌，它会有很多蝙蝠啊，有很多这种生物，所以当时的这个 蝙蝠侠在吗？ 蝙蝠侠在吗？ 导游也是反复的提醒大家，如果看到很害怕的样时候啊，或者很觉得很神奇的时候，不要抬头，不要张大嘴巴。因为很可能会接到一些不明物。 我听上去怎么那么吓人？ 蝙蝠的粪便。 蝙蝠的粪便。哎呀，这基本上就已经很黑了，这个位置。 对对对， 看到的时候 基本就看不。 对，只有有灯照射的地方。 哎呀， 对，它是在用灯照射每块这个岩石，告诉大家这个岩石是怎么形成的，它的特征是什么样子。 哇，真的好黑，真的就只能靠船工的那个头灯了。 是的，是的。 我觉得特别好，这一边看着你拍的这个视频，有一个别离沟这位朋友说，这是哪儿啊？小心遇到叉叉叉，看上去是有点害怕。我们现在聊的这个地方呢是菲律宾啊，今天聊的话题就是目的地是菲律宾，然后今天现在看到的视频所在的位置就是公主港，里面的地下河， 对 吧？对，这个景区， 地下河公园， 地下河公园。 嗯， 然后呢，在那儿旅游的朋友是可以参加一个划着小船的一趟行程， 对， 然后跟着船工一起去，就是探，就是做探险吧，应该是一种， 对， 感受一种全新的地貌。 对对对， 这个也算是世界的一个新的七大奇迹之一。 嗯， 对，所以是 它是在1999年的时候被世界这个教科文组织列为这个世界遗产。那2011年的时候又被评为世界新七大奇景之一。 嗯，哎呀， 后面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 黑黑的。好，我们现在就 我们可以倒过来，等有一个出洞口的时候，就是一片豁然开朗。 嗯，好，那我们现在还是先看你们两个吧。很多那个，很多我们的网上的线上的好朋友都说看不见你们俩了，只看见黑黑的一片。地下河大概呢，这个地方是我觉得如果我住在那儿，是专程去那儿，大概半天的时间是不是就够了？ 那一般这个游客他是住在下榻在这个公主港做这个交通枢纽，最转到其他目的地的话，可以停在这个公主港这个市中心。那同时也有人会住在这个靠近地下河公园有一个度假村叫做这个谢里登。那谢里登它的后面的这个海就是连接这个去地下河的这个船的这个路，所以非常的方便。 嗯， 对。 然后呢，从这儿逗留半天之后，我觉得就参加了一个小船的旅行之后，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景点了，对不对？ 对， 对。 你这个表情怎么不愿意走了是吗？ 因为客人有的客人是专程去来感受这个地下河公园这个一个 tour， 那他可能会有其他的，比如说是 其他是什么呢？比如说 他下午的半天呢会参加其他的这个跳岛游啊，或者是一些市中心的这个、那当然不是市中心，已经很远了，其他的一些这个节目。但是如果是住在谢里登这个度假村直接靠近就可以参加这个 tour 的话，那他可以在这个谢里登附近啊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游玩的项目，比如说像这个攀爬这个蜈蚣山呐、然后谢里登他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因为谢里登后面有一片庄园是他的那个 organic 这个 farm， 然后 所以你说的这个位置是离谢里登比较近的， 对 吗？ 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们通常是可以放在一起旅游的， 对, 对, 对吗？ 对。 我们现在就添加一下谢里登的图片，因为对我来说这些地理位置对我来说都是懵的。然后你提到这个关键词，好，我现在就找着这个图片跟大家欣赏一下。现在看到这张图片，谢里登，对不 对, 对？ 好美啊，看上去。 对，这个是他后这个专门的，他有一家经营的这个 organic farm。 这个是什么？请你说中文。 叫无机还是有机？ 有机， 有机的农场，对， 有机农场， 对。 然后呢，这是有机农场的食物，对吗？ 这个是巴拉望到谢里登必须要体验的当地的一道美食，叫做那个 booty fight， 然后我们翻译过来的名字就是手抓饭。 手抓饭， 对，非 是。我以为是流水席，看上去。手抓饭，里面手抓的内容是什么？ 对，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道菜式，是把所有的这个比如蔬菜呀、然后鸡肉啊这样的，像那天我们吃的都是庄园这个采摘过来的， 桌面上有椰 子、 哦、 对，摆在这个香蕉叶上，然后这个传统是其实是源自于这个菲律宾当时的军人，那军人是他们战斗嘛，然后吃饭很快都要站着吃，那他们不打仗了之后呢，把这个传统带回了家，那妻子这个一家就追随这种传统，那演变到现在呢，我们说其实我们到那里的也要入乡随俗，要站着吃， 嗯，要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凝聚力，感受一下分享的味道。 好、到了谢里登，您尝一尝手抓饭哈。手抓饭的内容肯定就是人当地产什么咱们吃什么，比如水果呀比较丰富，蔬菜比较丰富，然后虽然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习惯用手来吃饭，但是感受一下嘛，咱们一直在聊这个入乡随俗这件事儿哈。说到好吃的东西，咱们要跟大家说一下送福利的，因为6月26号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台庆一周年的日子，所以当天不光有砸金蛋的活动，同时呢还有很多像这个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当然值得一提的就是一等奖将会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所以这么大的奖是不是等待着您和我们一块出去旅行呢？另外在6月26号的台庆当天，我们还会邀请朋友们在上午跟我们一块去做蛋糕，做您属于您的专属蛋糕，下午呢参加我们的观影活动，到我们的982影厅感受电影的魅力。同时对于球迷朋友来说啊，小龙虾和足球特别的配，所以我们从6月14号到7月15号期间，每天我们都会

恋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有鱼，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最大的鱼市场，日本的驻地市场。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的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呢带来一丝清凉，因为今天外面实在太热了，所以呢今天我会邀请两位美女嘉宾和我们一块聊聊夏日海边大狂欢。所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美女嘉宾再次为大家请出，首先这位来自菲律宾旅游局刘佳，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欢迎刘佳。另外这一位是我们的美女潜水达人莉莉，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 丽丽。好，我们刚才只是抛砖引玉了一下啊，好多朋友可能对于菲律宾很多的不同的岛屿还没有什么概念，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啊大概的旅行的旅游片，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先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就是它的地理位置是什么样的呀，它有什么旅游资源呀，或者有什么美景啊，如果有卡顿您就忽略不计吧，只看美景就可以了。这里是玩转市集，感受一下菲律宾的美丽。别小声嘀咕了，咱们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如果没有在视频前看不到，咱们给大家解说一下简单是不是 可以的。 哦，刚才看到的很多美景，这个基本上都是菲律宾各个岛的一些特色，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视频就有美食了。哇，这都 是 什么？ 吕宋岛北部的这个伊洛谷地区。 我刚才是河粉吗？ 是以吃西班牙菜为主的。 好了，我们的文件又卡顿了。好，现在又得找我们的技术老师急救一下。好，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就是有菲律宾的海岛的水下世界，对吧？还有一些美食。 对， 哇，就是感觉我一直以为就是东南亚的那个泰国是最好吃的地方，现在看来也未必。 因为泰国它有专门的泰餐，那菲律宾也有自己的菲律宾餐，但是它更融合，因为可能是因为它有几段殖民的背景，所以它先后受过这个西班牙、美国、日本的殖民，所以保留了当时殖民者的一些传统，比如当地人会吃美餐，会吃西班牙菜，那更加融合了他自己的这个菲律宾菜肴。 所以菲律宾是融合菜， 融合，对，很融合。 还有 tapas， 看来 对对， 哇，那其实很新鲜。 对，我之前跟莉莉有去过这个科隆一次，然后 不是德国科隆啊， 不是，对对对对， 一定要澄清一下， 也是 以为是德国，对， 也是菲律宾最北部的一个潜水圣地了。那我当时告诉他，我其实去菲律宾，我特别喜欢点的就是西班牙菜，因为物美价廉，真的可以吃到当地的这个 很便宜、很便宜、很精致的这个海鲜大餐，同时在北京想点一道西班牙菜就很贵很贵了。 嗯， 那在那里同样的钱，那会吃得很精致，很爽了。 因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是做海鲜挺擅长的，说实话，然后有好的食材，像菲律宾这儿有这么丰富的海产， 是的， 所以又有新鲜，所以肯定就是这种做法会提升很多。 对，其实我觉得菲律宾的美食哈，在就是很多我们的就是国内的很多就是旅行者过去就觉得菲律宾没有什么好吃的，因为会觉得都是一些菲律宾本地的菜。可是我觉得我去完之后，我会发现其实它很特别，它特别点就在于说它其他的西班牙菜是非常地道的，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现在其实在菲律宾的这个它的首都包括一些就是巴拉望的城市，其实都有一些网红打卡的一些餐厅，都是西班牙的菜。 嗯， 另外就是我们其实接下来也会去探寻一下菲律宾的别的美食，比方说它的这个一些美国的餐厅他们做的一些汉堡什么的也非常的地道。 嗯， 对，因为其实西班牙受美国人的影响也非常的厚重，对，所以包括当然了，我们也去吃了这个菲律宾当地的很本土的一些菜，比方说他们的海鲜也做得非常好，还有就是刚才 Vivian 有提到的手抓饭，哇，那个手抓饭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非常难忘，就是在于真的要用手去抓，满手油油的，可是刚开始大家还不好意思，但最后哇，就融入，你 真的好吃。我看你的样子，应该是不喜欢手抓饭的。 对，因为你知道吗？然后大家想说，你到底有没有洗手？ 有没有？一定会洗吧。 对，其实 有没有特别的处理洗手方式？ 也没有，就 也没有。 就有些人就用矿泉水就随便洗一下，想说吃到自己的，对不对？ 哦， 然后我们会互相调侃一下，哎，你刚才有没有去上厕所之类的？对，其实。可是你知道吗，吃到最后的那个感觉，你已经不是在吃饭了，你吃的是文化。 然后这个在告诫你， 非常适应那个感觉，然后最后还会舔一下手指什么的。 你是自我催眠到这个地步，也是 不容易的。 我想知道他们就像印度人啊，他会先酥油嘛，摸一摸，然后再抓，然后他会盛那个比较好捏起来，他们也一样吗？ 嗯，其实我们基本上最后就是已经觉得忘记筷子是什么东西了。 你真的吃饱了吗？靠这个。 对，吃 饱很多的东西， 因为它非常丰富，它的食材非常多。其实手抓饭它有不同的，它各种东西都可以摆在那个芭蕉叶上。 比如说你上次尝到的里面有什么？ 比如我们有吃到鱿鱼，还有就是 你怎么咽了一下口水？我听到， 对，我因为马上眼前就很有画面感了。那个鱿鱼就是非常的好吃，然后还有菠萝饭在里面，还有鸡肉，还有一些蔬菜，然后还有一些那个 sauce 就是蘸料，酱料在旁边你可以蘸，然后你自己的面前那一堆吃完了，要不够你还可以吃旁边别人的那一堆， 反正大家都是搁在一起的， 对 吧？ 反正搁在一起的，然后最后看谁的面前对是空空的，然后就觉得哇你好棒，就这样， 哇， 就真的是。 而且当时我记得有一个画面，我们可能女生这边吃的比较少，然后我们就会叫隔壁桌不认识的人邀请他们过来跟我们一起品尝，所以我说手抓饭极为反映了这个分享力和凝聚力。 好吧，你非要这么说我已经 没有，其实他们好像这个传统就是因为是这样子，菲律宾人啊，他们可能是天主教，然后他们非常的其实跟美国人很像，他们很爱家，就是周末他们都会有家庭聚餐，然后跟或者是隔壁的亲友啊或者一块儿去搞个什么烧烤 barbecue 什么的，所以他们其实手抓饭主要是去体现一种这种家庭的温暖， 聚会去的。 是的， 对，很喜欢聚会。 对， 在香港生活的菲律宾人每周日一定要要求那个休息一天，去九龙公园唱歌。 是菲佣是吗？ 对，就他们一起唱歌。 对，菲律宾人他们真的是 喜欢在一起。 对，他们说我不需要挣那么多钱，但是我需要有我的生活这样子。 就是要聚会。 是，他们真的很喜欢。 对，我们刚刚其实聊到那个话题，就看了几张照片，就是他们手抓饭的图片。 对，其实手抓饭可以吃得非常的丰富，所以下次我还蛮想再去尝试一次。 真的？你还想去啊？ 真的，你知道吗？我开始是有心理障碍的，后来已经吃到自然到不行了。 哦，真的？ 真的，我觉得你，我也推荐你啊，一定要去菲律宾，要去尝试一下。 就是他们咽完口水，我咽口水，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咽了一下。但是这个形式，说实话，还是有点心理障碍的。 对，我开始也是因为真的就是。 吃家里， 对，我就怕吃到，后来也不管了，就想说好吧， 大家都在抢了。 对， 那其实在菲律宾特别的地方才有这个习俗吃手抓饭，还是不同的地方都会有这样这个吃手抓饭的习俗？ 那这个手抓饭在公主港的谢里登是必须要吃的。那当然到巴拉望的其他的某些地方也是有这个传统的，但是我们说在公主港是他的一个传统了。 嗯，谢里登是一个度假的。 对，是一个 是对，就这么说吧，菲律宾都是度假的。谢里登这个地方又不同其他地方在哪儿？ 因为它靠近这个地下河公园。如果你单程从市中心去这个地下河公园，要开车2个小时，所以很多这个自由行客人呐，或者是这个团体的客人，他会有一天的行程，就是住下来，那同时在这个谢里登享受一下他这个度假村的设施啊，这种海滩呐、啊，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大的泳池，这个泳池是连接着这个海的入口。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那张照片。 嗯，刚才哪个照片？你说这个？ 对对对，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一个这个。 我以为就是个游泳池， 但是通道的是它的海边。 啊，这个游泳池一直通到海啊？ 对，它顶对我们竖着这个方向是它的海边，所以非常的这个怎么样？即使在这个躺椅这个沙滩椅上躺一躺，然后晒晒太阳，我觉得已经很。 我一直以为在这个很多海岛国家享受那种无边框泳池就很洋气了，现在人家这个游泳池直接接到入海口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那其实刚刚我们有说到去这个公主港必要去的地方就是探访它的这个地下河公园，世界七大奇景之一。那其他的地方呢，我们还有一部分行程就是跳岛游。那 什么游？ 跳岛游。 跳岛游 它的名字英文名字叫做 island hopping。 那它这个词的来源是因为这个菲律宾它有这个千岛嘛，千岛之国，每个小岛的景色都不一样，所以在一天之中穿梭于不同的这个小岛 A 岛 B 岛 C 岛，那体验不同岛的这个特色，所以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那这个词在如果您去菲律宾，那是经常会听到的，要跳岛啊，要 island hopping 啊。那在公主港呢，有这个跳岛的主要是集中在这个红大湾，那有一个地方的名字叫轰大贝。那轰大贝它其中有几个小岛啦，像我们这个去过的人应该都知道，去潘丹岛，去这个海星岛。那其实每个岛都是海边这种特色啦，那有玻璃水，有阳光，有沙滩，但是就是不一样的体验而已。那都可以看到这种浮潜啊，体验它的这个阳光沙滩，然后玩这个水上的一些项目，或者就哪怕晒太阳做 SPA。总之是一天来消耗在这个岛上， 就是躺着呗。 对， 你看我总结你刚才说的就是躺着呗。我们看到一些美景，一些照片，这个是之前刘佳提供给我的，这是哪里？ 那这个是他的一个度假村，是这个应该是他的 Dos Palmas， 是一岛一酒店的一个这个度假村。那这个度假村它比较特别的是需要穿梭一片这个红树林，它有自己的这个叫海上别墅，所以比较适合这个亲子游啊，这个 honeymoon。 这也是一种水上屋啊。 对，是的， 但 是水上屋。 马尔代夫那种就离着水比较近，这个稍微高一些啊，是不是怕太潮？ 其实也不是，它可能有时候是根据这个地形而建的。 哦， 对， 因为海下边是吧，也不 是 平的。是 有时候如果它正好在下边这片沙滩是非常平整的，它可能修的水上屋就会比较低， 哦， 然后你可能下几步台阶你就可以游。 嗯， 但是其实游它也不会说完全建在就是外海，它其实水上屋说的水上屋也是建在就是内海的地方。 嗯， 因为还是有一个涨潮退潮的过程，而且在外海有时候大船路过的时候会海浪非常大。 嗯， 所以它会建在离这个就是沙滩更平整的地方。 哦，安全第一。 对，是的。 然后呢，这也是螃蟹船吗？ 对，这是典型的螃蟹船。 哇，这个好像挺典型，这个跟你刚才的描述好像挺契合的。 对， 有两大大的两只翅膀。 菲律宾这个螃蟹船是人尽皆知。 这个它那个两个翅膀 保持平衡， 就是为了保持平衡用的。 是的，是的。嗯，它这样更稳一些，因为这个小船其实它这个结构都是木质的，就是万一怕碰到风浪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怕它翻船嘛。 这个已经算螃蟹船里面比较大只的了。哦， 这个 对。 哎，这里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潘的，这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潘丹岛。 哦，潘丹岛 它也是一个小岛，然后基本的一些这个海边的旅游设施啊，然后海上这个所有的，比如浮潜啊，然后一些海上项目都可以在这个岛上一天完成。 嗯 嗯， 大海星。 对，这个是另一个岛，也跳岛的一个小岛，叫做海星岛。那这个海星岛是因为它海星居多啦，就是这样来的。 这是活的吗？ 对，你把它翻过来，可以看到它的底下的小爪子叫什么，在蠕动。 小爪子是叫什么？ 叫什么？就是背面的它的。 没事，我咱们这儿没有动物植物学家，咱们就管它叫小爪子吧。 对 ，OK。 然后你就拍了张照片，给它放回去了，是吗？它的，那个， 不要带走一颗海星。 移动速度很快吧？ 我们都是当地的这个船员去叫他们能不能帮我 捞一个 海星让我拍拍照啊。 一般不太动，它很少动， 沉在水里。 对，它就在那里待着，你以为它是死的，其实它是活的。 哦， 对，然后 假装死了躺在那里。 对，因为海底很多像海星这样的一种生物，它其实是它跟鱼类还是不太一样。对，它们其实应该说海底有非常多的小生态。比方说一个海葵里面它会有小丑鱼，会有海葵，还会有那种清洁鱼。它们互相其实是在滋养对方。比方说小丑鱼它依靠那个就是海葵里面，海葵是有毒的，所以大家就是去到海边海里不要去摸这些东西，它们都非常有毒。 嗯 啊，你摸了可能手会受，就是肿起来或什么的。嗯，而这个小丑鱼因为它很小，就尼莫嘛，它所以它要依靠海葵去抵抗那些大鱼，否则它会被吃掉。 哦，那其实从这个潜水角度来说啊，刚才那个瑜伽介绍了很多，就是在公主港一带，这应该都是巴拉望这一大片吧。 对， 我们现在是在它的首府。 哦，这一大片，这个地方就大概，如果是很多喜欢潜水的朋友来说，有没有这么几种选择？因为我相信每一片海域能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对吧？ 对，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到哪几个地方去潜水呢？ 其实刚才这边想再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巴拉望的位置了。 Oh. 那巴拉望其实说是一个菲律宾的一个省，位于它的西南端。那它是由大大小小的1800个小这个不同的岛屿来组成的。那我们刚刚说的公主港是它的这个首府。那比较知名的接下来我们想分享的就是比如中北端的再往北的这个爱尼岛，然后再往它的爱尼岛再往北边的科隆岛。那两个岛有不同的风景，那也有不同的潜水的这个资源。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图片应该是地理位置图。 对对对。 哦，然后呢，这个巴拉望是左边的这一片，对不对？斜着的这个。然后呢，右边这一片是主岛，是吗？就很多人大部分会通常潜水去哪几个岛？我听说的有薄荷岛是比较热门的。 对吧？ 对，薄荷岛没有在巴拉望。 我知道，我就说就是在本岛，就在那半边。通常以前去的比较多的，像薄荷岛这种， 薄荷、长滩、宿雾、 宿雾， 然后在北边的，比如初级潜水员要去的这个阿尼劳啊、PG 啊。 对， 哦、 那在巴拉望这半边，对吧？ 对，我们今天只说这个 这半边。这半边有什么潜水好去处？ 非常的棒，非常好的地方。其实这边 潜过了吗？那边 是的，我有去潜。对，然后其实因为公主港是它的首府嘛，所以其实挨着公主港还有另外两个大的城市，一个是爱尼岛，一个是科隆岛。对，所以其实我们接下来也要介绍一下爱尼岛。对。 对，那以前我们这个游客呀去爱尼岛其实还比较周折了，那因为他需要从他的首都马尼拉搭乘一个私人飞机到他的这个爱尼岛，可能费用上budget上比较高。那要不然就是需要很传统的方式到达他的首府这个公主港，然后搭乘这个大巴或者是 minivan 或者是包车也好，大概有5到6个小时的样子，由这个公主港前往这个爱尼岛。那现在我们也刚刚说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其实这个游客朋友们去这个爱尼岛就更方便了。那我们直接从北京飞到公主港，那从在公主港简单的这个游玩之后，我们可以出发去爱尼岛，那包车呀这样的方式5个小时。 5个小时。 对， 然后下面我们就到爱尼岛了，是不是？好，我已经找到了爱尼岛的图片。 对对对对， 爱尼岛是一个潜水的好去处。 哦，看图片就是哦。 对，因为其实爱尼岛跟科隆还蛮像的。对，这两个地方都是可以，就是刚才主持人说问我们巴拉望哪儿潜水好，其实爱尼岛跟科隆都非常的非常的漂亮。但是爱尼岛相对科隆来说要小一些。对，然后呢，爱尼岛跟科隆的就是它潜水的点其实很像的意思就是说它有两种，一种是海底嘛，那深潜呢我们称为就是潜水，我们一般是指的深潜就是要潜到海底10米下的地方才叫深潜。 OK， 那你如果另外一种就是一般的就是 tour， 就是就是一些什么跳岛游浮潜啊。 对，是这一块其实爱尼岛跟科隆都有。 浮潜通常是被为这个普通非专业游客准备 的， 就是大概了解一下。 对，浮潜其实是主要是指说你没有潜水证，那这种情况你又想看一下海底的生物，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就是潜水教练带着你，然后呢就是其实我们最当然了，浮潜其实可以自己用那个浮潜的装备，就是一个面镜、一个呼吸管，自己飘在海面上看。但是我们，因为我比较专业，虽然我还没有到教练的级别，但是我真的是潜了好多年，然后也见过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在去年看到很多报道说浮潜的这个死亡率非常高，比深潜还高，是因为它并没有经过培训，而且大家就是自己可以去玩，所以我们非常建议哈，浮潜的这些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是因为很多是呛水而死。因为浮潜有一个管，这个管呢它就是有时候潜着潜着你看着看着那水就进去了，你都不知道，然后这个时候你一呛水，人是这样子的，溺水很多情况就是呛水，一呛水就会慌，一慌张你就会呛更多的水，然后你就会 窒息了。 对，就会往下沉，而如果这个时候你身边没有人的话，你可能就死掉了。对，其实是这一点。所以呢如果浮潜，我们建议说最好是有跟朋友互相有个关照。那如果还有另外一种潜水方式，就是你刚刚说没有潜水证，对吧？我也没学过，但是我也想去体验。那这种就我们叫体验潜水。对，体验潜水就是有一个教练带着你，背着气瓶带着呼吸管，然后简单的教你一下就是这个基本的注意事项，然后可以下到10米以内的地方去看一下这个海底的生物，跟这个珊瑚啊、鱼啊，做一个亲密的接触，因为这个是非常安全的。对，我们一般是1对1或者1对2的这么一个形式。 无论是这个浮潜还是深潜，千万不要认为说我这个浮潜不是带着氧气瓶的就可以轻视哈。 对， 安全第一，还是要有专业的这个教练员 是 在跟前的时候带着您。 对， 尤其像浮潜，我其实特别能体会，我浮潜过、 啊、 我身边有个朋友就呛了下水， 是吧？ 因为那个管子其实很短， 对， 大概是这么长，对吧？ 是的。 然后你稍微觉得那些珊瑚礁啊特别漂亮，想多看两眼，你就一下子就扎下去了。 对， 再加上会游泳更可怕。 对， 这些人不会游泳还好，他就飘着那儿。 对， 他会游泳，他就有的时候，哎，我就扎深一点，反正我可以上来嘛。就真的是怕呛水。 呛水非常，因为这个在海里面哈，跟游泳池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情况。 没错，还是提示大家安全第一啊、哦！ 是的，是的。 然后最后的这个时段的这点时间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新年广播6月26号的台庆一周年，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砸金蛋活动，欢迎大家呢就是多多去参与，因为我们准备了好多的小龙虾兑换券，您都可以抢到霸王餐。同时值得一提的就是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所以正好呢，您在我们节目里学习潜水知识，到时候您就无论是去菲律宾潜水，再或者您万一赢得了一等奖，去这个大溪地也都是一样感受海边的魅力。另外喜欢看球的朋友们同样有福气，因为呢您不仅和我们一块可以看球说球，最重要的是还能和我们一块吃小龙虾。炎炎夏日，足球和小龙虾是绝配，所以6月14号到7月15号期间，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交流。我们每天都会从这些热心听众朋友当中呢抽取每日优先提供加热及时的爆料马小一份送给听众朋友。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同时6月26号当天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还准备了很多丰富的线下活动邀请您来参加。比如说上午我们就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化身蛋糕师，和您一块打造您独一无二的一款蛋糕。同时晚上呢，982特别放映厅邀请您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关于青春回忆的影片。观影现场我们有丰富的抽奖活动，所以所有的活动都期待着您关注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的资讯。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青年广播马上就要一岁了， 哎，说到青年广播生日，亲爱的，你今年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 我想要穿新衣服，背新包包，我还想边看世界杯边吃小龙虾。其实我最想去旅行，在大溪地的沙滩晒太阳，我还想带着芙蓉花出海喂鲨鱼。 七点需要被关爱一下吗？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这里有所有你想要的礼物。6月26日，带上你的所有朋友，快来北京青年广播砸金蛋抢礼物，赢取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大溪地58天自由行。耀月邀约新旅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梁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外面炎炎夏日，今天和大家呢聊一聊清凉的话题，海边夏日大狂欢。再次请出我们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美女嘉宾，首先这位来自菲律宾旅游局刘佳，欢迎。 Hello， 大家好，还是我刘佳。 另外这一位美女潜水达人莉莉，有请。 Hello， 大家好，莉莉在这里。 刚才莉莉就是抛出了简单的一些潜水的，就谈不上知识，就是一个须知。须知 对吧？ 出游，尤其到海岛旅行的时候， 是的， 你对大自然感兴趣，然后有好奇心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你的探险任务， 是 一定要到专业的像莉莉这样的向导带着，有这样的成为好朋友多好，是不是刘佳？ 赶紧来找我去潜水， 可以到时候找他衣服上的那个， 看看我这个 衣服上的，然后去找莉莉去潜水。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海岛菲律宾这个千岛之国的旅游资源是有这么多丰富的地方可以去。我们刚才只是简单说了几个地方，刚才那个图片啊看了一半，咱们接着看完吧。这个是哪里拍的？ 跳过去了，这个还是在公主港。 哦，这个是接着这里的对吧？我记得。 对 对。 哦，这个是海星。哦，现在开始了。这个是爱尼岛对吗？ 对对， 爱尼岛是一个比较适合潜水的地方啊。哦， 对，是的， 我们看水底。 那其实爱尼岛它叫岛，也是由40个岛来组成的这个小岛了。 安妮岛还有40个岛。 对对 对， 每个岛是多大，石头子那么大， 所以它也是比较适合这个深潜浮潜跳岛游这样的一个。 这张图片这是谁在潜水？不是你们俩， 不是我们俩， 不是你们俩。哇，这下面这种绿色的是鱼啊，这么美。 是这个，它应该是黄色的。 哦， 对，这种鱼在海底其实蛮常见的。 哇，但是挺漂亮的。 对，在你待会儿会看到更漂亮的，非常大只的鲨鱼。 这个，哦，鲨鱼。 对， 这个是什么鱼？我没见过呢。 这个我们有一个外号叫它狗鱼。 狗鱼。 它长得非常像狗，对，然后它很喜欢吃海星。 哦， 对， 海星的天敌， 真的，而且它还让人摸，因为我之前去潜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潜水教练，他跟我说，莉莉，我要带你去看一下我的宠物。我说什么？是一只鱼。哇，我说鱼能变你的宠物？他说真的。然后他去之后，那只鱼仿佛就认识他。 那条鱼真的认识他？ 对，就是这个鱼。 哦， 然后他每次他都要去给他找那个海胆，然后把上面的刺削一削，然后就喂他。然后那只鱼居然有鱼可以让人摸他一下。就因为你喂食了。 哦， 对，所以我当时很惊讶，然后哦，这个鱼还蛮跟人蛮亲近的， 鱼都认识他了。 对，他说是他的宠物。 经常带好吃的来的这位哥哥又来了。 对，看见他就知道有吃的。 下面这张图片，哦，这是珊瑚吗？ 像我这种知识贫瘠的人，其实我不是特别敢。 对，这是尼蒙， 哦，尼蒙 这个小小的，就是它一般会生活， 啊。 你看这一大坨的都是海葵。 哦，这是海葵。 对，是海葵。尼蒙一般都是跟海葵在一起，它们形成一个小小的生态。嗯， 小丑鱼哦。 对，就是小丑鱼。对， 《海底总动员》里面的。 是的。 哇，真是漂亮。自己还可以划一个小艇。 对，其实在爱尼岛它也有标准的这个格式化的几种跳岛游的方式了。那最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这样，像图片里啊，有一个小划艇啊，然后这个穿梭在叫海上桂林。 海上桂林。 对，它那边的那个山，那个就特别像我们国内的桂林山水。嗯，也是这种就是它像是它其实在海上的，并不是在湖上。嗯，而是这种很就是很显得这种像峭壁一样的石头。 嗯， 有点像钟乳石那种感觉。 嗯， 然后就在海上就跟这种石头的结合，这种风景的结合就特别的特别、 嗯， 特别的特别。是， 哇，真的，这张图片看上去就只有在挂历上见过的感觉。 是的， 真的，以前的挂历是我印象里觉得最美的图片。 对，因为在海上有这样的一些石头，这种石林哈，其实蛮少见的。 首先阳光好，就是一个拍出好照片的前提条件。 对， 然后又有美景，这个应该没有经。没有经过什么 PS 什么吧， 它的这个能见海水的能见度就是非常的高， 而且那边的海水它都呈不同的颜色， 是因为深浅不同吗？ 对，是深浅，其实跟阳光跟这个深浅都有相关，而且海水的纯净度啊，能见度，我们的一个专业词汇叫能见度多少米，比方说十米啊，二十米，三十米，就是然后如果是三十米以上的我们称为玻璃水。 嗯， 就那些水太透明， 对对对， 透亮的都是 叫玻璃水。 在这个巴拉望爱尼岛啊，科隆啊，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玻璃水，能见度有40米。 是的。 哇，这小海边，哇，这 菲律宾真的是上帝啊，就是非常的垂爱这个国家。就整个菲律宾它都处于热带嘛，所以它每一个地方都是就是你不用开发，它就天然的旅游景点，非常棒的。而且它的海水非常漂亮，而且，鱼类、生物、珊瑚礁都非常多， 丰富的物种资源。 是的。 然后刚才的这张图片，你看，这个也基本上是在纪录片和动画片里面见过的。 对，海龟。绿海龟很多， 那么胖。 啊，海龟它真的，我以前看见海龟，我想说，哎，我要去追它，可是你别看它。你根本追不上它， 特别快， 就海底的东西你都追不上， 哇， 非常快。 哎，我想知道这张图片里刚才那个两条是小鱼吗？ 对，它的就是像这种大一点的这种海洋生物，它都有个寄生的鱼在上面。这寄生鱼主要是帮它吃一些身体上的那种就是寄生虫什么的， 所以它游走了，那两只小鱼就跟着它游。 对 吧， 一直跟着它，那种大鲨鱼也是。哦， 小弟是不是这些？ 对它的这个马仔差不多这意思。 哎呀，哎呦，这么多鱼，天哪。哎，我想知道你们潜水的时候，如果突然 这鱼群 碰到鱼群的时候， 非常 危险啊，开心， 非常的开心。对，真的是，我们其实这么说吧，潜水的感觉就很像逛海底公园的感觉。 嗯， 其实你就是去看各种鱼，然后我们潜水员就很喜欢就看一些大的东西。啊，鲨鱼啊，其实鲨鱼是不吃人的，在这里一定要，对， 你只要不流血，对吧？ 没有，跟血没有关系，其实是没有关系，真的是很多电影误导了大家。第一，鲨鱼是不吃人，第二呢，它只咬人。OK， 这句话有点像，但是它咬人也不是因为它想咬你，它是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而且咬人的鲨鱼只有几种，像大白鲨、虎鲨这种是比较危险的，而其他的像金鲨、锤头鲨什么。白鳍鲨这些其实他们是吃植物的。 嗯， 哦， 他们吃海草， 他们吃素的， 对，根本就不会吃你，他对你没不感兴趣。对，所以大白鲨他也是因为他不知道你是什么，他不知道你是，他以为你会攻击他。而且人说实话，对于这么大鲨鱼来说，你太瘦弱了，他根本 看不上， 对，看不上你的肉。对， 哦，其实这个是个误区啊， 是个误区， 我们对鲨鱼要就是误会了。 对，其实没有必要去怕它，但是 大白鲨还是不要去靠近。 嗯， 对。但是呢，大白鲨它不是在每一个水域都有，像菲律宾这边是其实是没有的。 嗯、 它一般生活在像澳洲那种寒，就水很冷的地方才会出现。 哦，北欧啊什么？ 对对对。 哎，我想知道就是在你们专业的这些潜水员来说啊， 嗯， 碰到这种大型的鱼群的时候， 对， 你就是张开翅膀或者拿着照相机照就好了，这没有什么危险性吗？ 完全没有，这种大鱼群，这种鱼群是没有的。 他就是人家走人家的，跟你们没关系，对吗？ 对，人家玩自己的，他们可能在集会呀、啊，或者是在 开会商量事， 混，因为。这种鱼群他们是有领导的 哦， 他们可能是哎，我们今天中午要集体去哪个清洁站做个清洁，所以大家就是 集合一下， 对，他们其实是在做事情，对，他并不是要来攻击谁。 我还想知道有一些鸟岛啊，上周我们做的生态节目的时候，他有跟我说他们在见到一些新鲜的物种啊，或者看到什么鸟，他们会拍照记录下来。 Okay. 然后你们也会记录看到了什么鱼吗？ 是的，我们其实潜水员有一个这个学科哈，就是有一个叫专长的一个学习的课程叫鱼类识别。 嗯， 对，我们就是要去认识各种鱼，然后这个鱼的可能有一些新品种名字啦，它的长相啦，它什么样子，因为也是跟这些就是鱼类其实跟这种动物是一样的，它比方说一个科目里面它其实有好多种鱼。对，像鲨鱼这种科目里面其实有很多鲨嘛，各种鲨什么的，就是福分也有很多种，像 manta 呀、啊、还有什么，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rainbow 啊，就是它那个就是它不一样的，它有很多。对，它一个科目里面有非常 多，就像我们这种外行吧，有的时候很贫乏苍白的语言说哇一条鱼，但是人家专业会说这是什么什么鱼， 什么 什么 科，什么 什么。 对，其实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多鱼叫不出来，除非我拍下来了，我可能会拿回来查一下这个鱼是什么。 但是你们也会记录对吗？就我一共见了多少种鱼，然后我已经有机会碰到它。 对，很多人是以自己能认出这种鱼为觉得自己非常 确实很值得敬佩。 对，真的，我们有时候也是啊，我看见那个鱼了，什么鱼不知道，它好漂亮，好漂亮，就这样。 哦，继续看一下图片，哇，这是刚才看到的鱼群，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个菜单啊还是什么啊？这应该不是菜单，这是一个说明。 对，大概的在爱尼岛，然后也像公主港啊，像科隆，它有标准化的几种跳岛的游的方式的选择。 嗯， 那当然每个人的出行方式和自己的爱好都不一样了，我们就是也有可能一站式都把所有地方玩下来的这种 FIT 的客人、嗯，只是这样，但是到了当地，这种几种套餐都在那儿，然后也明码了标价，所以 哦，包含什么项目 对 吗？哦，这个基本上哦，这个杜亚村挺好美。 对，在爱尼岛现在有六家这样一岛一酒店的这个 一岛就一酒店哦， 对， 这岛真的好小，这个到底是不是珊瑚啊？ 这是珊瑚 哦，终于认对了一次。 是的，没有完全没有问题。其实现在珊瑚，在菲律宾还好，珊瑚还是蛮生长的蛮丰富，而且很多。其实，但是现在全球珊瑚都有一个就是白化的这么一个现象。 嗯， 因为这个全球气温升高吧，还有就是这个海洋垃圾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在做一些珊瑚的这个保育工作。 嗯。保护珊瑚， 是的，其实环保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那从 其实在爱尼岛的水下，对于潜水员来说，它的确只能见度高也美，但是看到大货的东西，像我这样的欧级别的欧初级的潜水员，我们都喜欢看那种大货。那如果想看这种很有历史感的东西，以至于混入大货，我们建议的去的目的地是科隆。 科隆 对。 所以在进入科隆之前，我们先看看 Lily 是不是你拍摄的这段视频。 对， 我反正刚才看了一个特别的漂亮，想了解水下的世界，就跟着 Lily 的步伐，就感受一下水下的魅力。哇，这是你拍到的鱼群对吗？ 哎， 是，这个地方，它是在这个就是也是巴拉望省，但它是图巴达哈， 对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是一个群岛，它是也是一个，就是属于是这个，就是保护自然 区，对 对。 哇，这个是个什么形式？ 这是一个金鲨，非常大。这大群鱼叫捷克鱼，这个鱼叫 捷克风暴吗？ 对，这是捷克风暴。对，捷克鱼就是这种细长的， 好像旗鱼这样。 对，它叫捷克风暴，我们称之为。然后这一条大很大的叫金鲨，金鲨是世界上最大的鲨鱼， 啊、 体型最大。 鱼， 对，鲨鱼，它是金鲨。 最大的吗？ 它是鲨鱼， 它吃肉还是吃素、啊？ 它吃素 啊、哦，吃素， 吃素， 太好了。 对，它绝对不，它都没什么牙的，所以它不像那种大白鲨牙尖尖的。 哇！ 所以金鲨是非常友好的，它是体型最大最大的鲨鱼。 伴着这张照片，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到科隆了哦。你看看这个保护区是不是科隆的一部分？ 是的，这个 是位于这个科隆最北边的一个那个卡拉维特动物园。 刘佳同学，这是你吗？ 对，是的。那在这个公园，它有这个从非洲这个空运过来的这个保留着斑马呀，然后很稀少这个长颈鹿啊，那它都是散养的，所以这个照片是当地去的游客要打卡的一个动作。 嗯，有些 我们叫用手用嘴叼着这个树叶去喂食它。那这个是莉莉和斑马的亲密接触， 好吗？ 这是莉莉啊， 对，因为她当时穿了这个很像斑马的条纹， 真的好像。 好吧，我都不好意思。对，因为 在非洲斑马其实也不是很常见的呢。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去到这个就是这个动物园，它真的是就是还蛮有非洲风情的，有斑马啦，有长颈鹿啦，还有一些就是在外面跑的，好像还有 羚羊， 对，有比较少的，对，少量的。然后他们是就是可以跟游客亲密接触，我们可以去喂食的，所以在亚洲能够看到非洲的动物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哇，这个白沙滩真的是好棒。 对，这个是一个私人的岛，所以上面是白沙滩，然后 沙子很细嘛， 非常细，然后海水非常的蓝，然后在上面可以吃一个自助餐这样子。 哦，真的， 是的， 这个我倒觉得是个求婚圣地，是吧？ 是的，那个白沙滩它因为是私人的嘛，所以我们因为住在那个 BBL 那个酒店，它就是那个老板自己的一个小岛，对，可以坐船过去。 哎呀，这是享受。这是哪里呢？这是一个水下。 哦，这是一条船。 这是 一条船。所以科隆其实很有名的另外一个就是潜水的这个出名的地方，就是它有二战的沉船。 所以可以探险吗？ 是的，因为科隆有大概就是有二十多条沉船，就是在二战期间，就是日本跟美国，其实都是有美国的也有日本的沉船被击落在这个海底。然后这些沉船呢，大概我们统计了一下哈，就是现在能够让大家去参观的大概有十条左右。这十条呢，大概是它只有一条航母。对，有一条航母，这条航母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记录的，叫秋田什么？ 秋田号。 对，这条船，它当时也是被美军给击落了。其他的船大概是有一些什么加油的船呐、啊，或者是那种小的接驳的船，这样比较多。所以科隆那边， 这是沉船的前点， 对，沉船 点。 对，就是大概这十艘左右的沉船是可以开放给游客看的，而这些船它的位置其实有在七八米能看到的，所以科隆是一个非常观看沉船非常好的地方，也就是说很多这种非潜水员啊，就是我刚刚说的体验潜水也是能看到沉船的，那深的有到40米。 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地方潜水不光可以看到海洋生物，还有一些人文的遗留下来的。 对，而且这些沉船真的是有历史的，它每艘船都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来历，然后船体有多长，然后我们潜下去的时候能看见那些沉船里面都锈蚀了。我记忆很深刻的是我有去看一条这个，就是我夜潜去看了一条沉船。 哇，好恐怖，听上去。 真的，那条船非常的大，然后呢非常长。100米吧，非常大，然后好几层，然后如果不是潜导啊带着我们进去，我绝对出不来。因为 它的有一些入口非常小，而且我们一层一层的往上走，在里面我有看到一个人骨，对，就是下颌骨跟头骨摆在那儿。 有没有百宝箱？ 我也很想去，很想去找一个什么金子之类的。嗯，倒是没有看到，但是而且因为我们潜水员其实是不允许在水底拿任何一个东西，嗯，所以就是不能碰， 保持它， 对， 保持它的样子。 是的。 好，说了这么多，咱们说点美食吧。哎呀，这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哎呦，这有奶昔呀，就不用说了，东南亚的水果这么好， 对，非常的好吃。 甜度又高，各种的 shake 呀， 对 shake 非常好，我们每一顿都吃，然后以至于回来都胖了。 你的潜水运动量这么大。 对，其实潜水运动量也很大，但是同时我们也吃很多，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非常的新鲜。 水下的水流其实很急的。 对，其实在科隆还好。 刚才没有提到我们最喜欢看到的美人鱼。 哦，美人鱼，我有照片，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是为什么它怎么能叫美人鱼呢？ 对，因为它其实这样子，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美人鱼，其实它的学名叫儒艮。 嗯， 儒艮它这个它因为它是哺乳类的，所以它其实它的小 baby 它是要就是浮出水面给它喂奶什么的，所以就很像那种美人鱼的样子，所以又称美人鱼。它非常萌，呆萌，超级，哦， 可爱。 它叫美人鱼的原因是它经常露到水面半个身子。 对，是的， 是仅仅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很像美人鱼的样子。 有很多潜水员看到它这个露出水面，然后去呼吸的时候，有一团海藻缠在它头上，然后很像一个女人。 头发很牵强， 对， 我们都觉得 好吧，你好勉强， 对，很牵强，但是非常的呆萌， 对， 他 看 很可爱，然后他很害羞，胆子很小， 嗯， 他一般。 我们还有一小段视频可以看到， 没什么时间了，视频， okay. 咱们就赶紧抓紧时间分享点图片吧。Okay. 这有一个，这是什么？这是牛排还是羊排？ 这个 猪类排， 猪排，这个猪排的味道， 嗯，非常的 好，非常 是在这个漂浮餐厅吃的吗？ 是的， 啊，真的是吗？那个猪类排 是，这是一个在海上的漂浮餐厅，然后呢，可以看夕阳，非常漂亮的夕阳， 哇，好美哦！ 当时我们是去看这个萤火虫，夜观萤火虫，然后去看这个蓝色眼泪，他们叫。 蓝色眼泪是什么？ 蓝色眼泪是一种海洋生物，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它会泛出蓝色的光，然后就会亮亮的， 哦， 非常的浪漫， 也像萤火虫一样是吗？ 对，但萤火虫是挂在树上，它 是 在水里面的， 哦， 然后你搅动水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亮一闪一闪的。 哇，这么可爱。 哇塞，你天上是星光，然后海里面是蓝色的眼泪，树上 是， 你知道当时忽然有人说，为什么这么浪漫的时刻我跟你们这群人在一起。 我们大家都在感慨，为什么不是和另一半去。 对呀，啊，应该是一个，你知道那种浪漫的时刻一定要跟另外一半， 应该是王子。 对，可是跟一群工作的人在一起，真的 浪费了大把的美景和时光。 他说我下次来一定要带他过来，这样。 啊，这个又是手抓饭了。哎，这个手抓饭的图片， 对， 就比刚才那些要横一些哦。 对，更丰富，这绝对，这就是 我们 吃的那一餐。对， 那个是一个农场，比较有蔬菜多一些。这个 就是纯肉了，对吗？ 这一餐主要是看见我们这个比较辛苦吧，很多肉，对，各种，就是我刚才有流口水的那一餐。 哦，然后呢，我们最后这点时间要看几个红树林的图片。 好的， 这个是红树林的一个温泉所在。 对，这个温泉要特别介绍一下，它真的很特别。第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非常便宜，它的票价也就是在人民币20到30块钱、嗯，非常的亲民。而且这个温泉它是海水温泉，而且它是流动的，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其实他没有完全脱掉衣服，但是尽管如此，它也是非常洁净那个水，而且那个水温非常的不是很高， 舒适啊， 很舒适， 人体体温大概， 对，非常的舒适。而且我有去泡一下我的脚了，但是马上就去除了一天的 疲劳啊，哦，真的好棒， 非常的棒， 立刻光鲜。 对，它对皮肤也有治疗作用。 这个温泉在红树林， 对对， 这个， 它需要有穿越一片这个红树林， 哦，好美。然后看可看的地方真的很多啊，这个科隆，这个是凯央根湖的全景。 对。 那凯扬根湖它是菲律宾的国湖啦，它被称为是菲律宾最干净的一片湖。那这张图片是我们看到一个全景， 看颜色就能看出来， 对，非常漂亮，也是菲律宾的一张名片吧，算是他们的。 这里是双子蟹湖， 对的对的。 最后的是小镇风光，哎呀，真是适合全家带着小朋友感受一下。 是，那儿的我们看见火烧云了，特别的美，真的是，科隆是出乎意料的漂亮，然后整个巴拉望山其实都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夏日去，或者是在冬天，我觉得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因为它有不同的美跟不同的玩法。是的， 通过这次开航之后，以后从北京去巴拉望就是更方便了， 更方便， 不用去马尼拉转机啊什么 的 了。 对 的 对的， 所以现在的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5个多小时。 5个多小时。 直接就可以到达巴拉望这地区。 首府。 因为要搁以前的话，还要浪费中转的时间，所以现在是相当方便。 对对， 所以应该是从下个月开始，大家就有机会直达巴拉望，感受一下夏日狂欢的魅力。以后有机会找丽丽来专门聊聊潜水的知识。 谢谢谢谢。 咱们说点专业的。那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这个2个小时的陪伴，这里是玩转市集。最后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台庆活动一定要让大家积极参加，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不但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还可以抽大奖，享受到小龙虾的兑换券，同时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这个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真的我听上去都很想去。另外6月26号当天上午有做蛋糕的活动，下午有看电影的活动。另外球迷朋友如果想获得小龙虾，也别忘了在关爱青年计划当中积极的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每天都会抽取幸运的听众朋友。感谢每日优先给我们提供的小龙虾，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